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龙骨焚香第一篇，山蜃楼第十二集。 还真是巧了，那天我们家里啊就宽带出了点问题，同住的那个人呢又是个指望不上的，于是我自告奋勇去县营业厅办理兼续费。续费的时候啊，有一打电话的女人从身边经过，哎，我刚好听到了一句，说是一个叫千姿的要去取山胆。 听到这儿，孟千姿心里就有点数了，为了确认，她打断神棍， 你住的地方是不是离山比较近？ 啊，是是是，我住那镇子叫有雾镇，被山包着，据说那山呢属于云岭山系，所谓云岭之下。 有这话就够了。孟劲松俯下身子，在孟千姿耳边低声说了句， 七姑婆确实在云岭和无量山一带本山，行踪不太固定，山里信号不好，也很难联系上。 明白了，那几天我跟留在山贵斋的几位姑婆商量着要来湘西取山胆，按照规矩得七位姑婆共同首肯，七妈这种在外办山的是收到了大娘娘的电话，看来她接听这通电话的时候恰好就在那个营业厅里。 孟千姿没法指责这位七妈警惕性不高，事实上山鬼的行话纯典外人是听不懂的，别说只是打电话，就算大街上扬着喇叭大吼一声取山胆，又有谁能了解是怎么回事呢？说不定以为是跟海胆一样好吃的玩意儿呢。所以确实是很巧，无巧不成书，冼琼花只是那么随口一说，偏偏边上站着的这个神棍居然知道剖山取胆。 你怎么会知道取山胆的？ 我不知道啊，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事儿。但是冥冥之中吧，我就觉得山胆这两个字跟我有说不清的关系。 神棍的回答堪称石破天惊，孟千姿生平头一遭接不住别人的话头，他想骂人。这就如同警察问杀人嫌犯，你为什么半夜两点钟会出现在受害者家门口啊？嫌犯答，我不知道啊，就是冥冥之中我想出去走走，刚好走到了那里。当警察傻的吗？信不信笑死你。孟千姿忽然冒出个念头， 七妈不让我为难这人，难道是因为这人有精神病？ 现今这个社会对精神病患者那确实是比较宽容的，以至于有些杀人案犯千方百计想证明自己的精神有问题，以逃脱应得的惩戒。神棍丝毫没有留意到孟千姿脸上的微妙变化，犹在侃侃而谈。 所以啊，我立刻决定盯着他。 盯梢冼琼花，想什么呢？七妈虽然行默，位次可是山耳，妥妥的高手，就神棍这种招式都耍不全的，还想玩跟踪呢。 孟千姿唇角掀起讥诮的笑，果不其然， 结果盯了没一条街就被那女人给发现了，这还吃了点皮肉苦头。不过我很快就向她证明了自己，我是一个一心一意搞科研的。 你是搞科研的？什么专业？什么学历？科学家确实可能会有一些异于常人的怪癖，但这个神棍，哼，通身流露着招摇撞骗的江湖老千气息。 是啊，我从小就有志于研究这世上所有的诡异灵异事件，成年之后我就付出行动，跋山涉水，走南闯北，是进村穿乡，到今天走走停停快30年了， 我绝非以讹传讹、猎奇夸大的好事者啊，我是本着科学研究、实事求是的精神，广泛采访当事人，一字一句做好笔记。我亲身考察事件发生地，提出自己的见解理论，而且我参考牛顿、爱因斯坦、霍金等大拿的研究发现，我是建立了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。我这学术水平应该就跟那个大学系主任差不多。哦对，我还写了一本书，就是这本书啊，扭转了冼家妹妹对我的态度。 书名是什么？ 孟千姿第三次打断他，他语气缓和不少，想不到这人还是个文化人，和文化人沟通他应该文雅一点。身后的孟劲松已经掏出手机，预备着去搜索简介和书评，然而神棍又一次让人跌破眼镜。 你买不到，我自己印的。 自己印的？谁他妈不能自己印啊？要不是起码有一行留言在先，真忍不住一脚过去把他踹翻了。 孟千姿耐着性子暗而不发，想把前后都捋清楚。 然后我七妈就质疑你来找我了。 这冼家妹妹什么都没说，没鼓励我，也没阻止，她就说你硬要去呢也随你，但山胆这事不可以再对外人嚷嚷。还有就是我们家自己儿是个厉害的，手上没轻重，我给你留句话，你要真犯到他，他看我的面子能对你礼貌点儿。 孟千姿似笑非笑中有几分得瑟，一是七妈果然守规矩，除了那句无心泄露的话之外没对这个人在说什么，二是七妈夸他是个厉害的，谁不爱被人夸呢？这种背后被夸比当面赞扬要实在多了。孟千姿沉吟了一下，知道他叫孟千姿，再通过万风火这条线打听到他的行踪确实不难，他就是好奇自己的身价。 然后呢？你就找到了万风火，打听到了我，他收了多少钱？万风火一年三节受山鬼的礼，要是摊个万八千的就把我给卸了，把他连带他的祖师爷清出解放碑都不为过。 没呀，我没收钱，小万万是我的朋友，很支持我搞科研的，免费。 万风火这抠老头还能免费？切，川渝山户那么积极地维护双边关系，托万风火打听点消息也最多打个七折。 话到这儿，孟千姿基本捋清了事情的前因后果，这神棍跟他的金灵确实没关系，风马牛不相及，但对他的动机孟千姿还是有点不死心。 就因为冥冥中觉得事情跟你有关系，你就这么不辞劳苦地跑来了？ 不止，怎么跟你说呢，我感觉啊，山胆这两个字像个开关，它会开启我一直想不通的事情，比如我为什么从小就对那些这个诡异啊这些事怎么那么着迷呢？我花了大半辈子一直不停地记录，不停地找，我为什么有这么强的动机和驱动力呢？我很多朋友都问过我，还说我是吃饱了撑的，但我没钱吃饭的时候我也在做这些事儿啊，这完全不符合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嘛。 马斯洛是干什么的？ 孟千姿觉得自己似乎学过这理论，就是想不起来了。这时候助理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，孟劲松马上在手机上搜找出了马斯洛理论塔图，递到孟千姿跟前。这位外国心理学家把人类的需求由低到高分成五个级别， 一级级高上去，分别是生理需求、安全需求、社交需求、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。一般认为，只有低级别的需求被满足，才有精力去追求更高一级。譬如林妹妹如果需要披星戴月下地插秧的话，一般就没那闲情去葬花了。吃饱饭这种应该属于最低级别的生理需求，而她的科研属于自我抱负的实现，那得是最高级别了。饥寒交迫的去寻求自我实现，确实不属于吃饱了撑的范畴的，毕竟肚皮还是瘪的。 而且吧，自从听到那句话之后，我经常做一个梦，这梦的场景不同，但都是我去过的地方。有时候在东北的老雪岭，有的时候在西北的大沙漠，有时在函谷关，有时又在广西的八万大山。 孟千姿只是听着，不置一词，唯独在听到八万大山这几个字时，和孟劲松交换了一个眼神。八万大山地处广西，是山鬼的不探山。不探山，山如其名，寻山不去，半山也不去，当它不存在，直接绕过，在山谱里属于打红叉的禁区，更直白点说，不是山鬼的势力范围。整个国内不探山并不多，屈指可数，所以神棍这随口一举例，居然举出了不探山，还真是挺巧的。 但是不管到哪个地方，梦里啊，我都急得是一头的大汗，是又翻又找又刨又挖的。我在找东西， 找山胆 啊？不是不是，始终没找到。但奇怪的是啊，我这心里就是清楚知道自己要找什么。更奇怪的是呢，他不只是我，我有几个最亲近的朋友啊，也梦见过我。梦里我都跟他们说，我要找一个东西。 越说越玄乎了，孟千姿没什么兴致跟他绕了，就随口一问， 找什么呀？ 一口箱子。 神棍的表情愈发认真，他拿手比划给他看， 一口这么长这么宽被人偷走的箱子。 谁偷的呀？箱子什么形制啊？木头的还是铁的？没让万峰我帮你找找？ 神棍茫然地看着孟千姿，看着看着发起自己的呆来。 哎呀，不知道啊，只知道要找箱子，只知道这箱子是被人偷走的，那至于这箱子长什么样，被谁偷走的，背后又连缀着怎么样的故事，一无所知。就像我住在那个有雾镇上，总会起浓而厚重的大雾，那些大雾连去了镇子周围的群山，只露些峥嵘的块石。你说谁能只通过那些块石就完整地还原出山的全貌呢？ 神棍沉浸在自己的茫然里，完全没有注意到孟千姿已经走了，也没看到他走的时候甚至还打了个哈欠，像看了场无聊的电影，听了个没劲的故事。刘二婶在门口守着，孟千姿带着孟劲松原路返回。这走廊真长，尽头处连接着大厅，那儿的声浪像长长的触手在往这边拼命招摇，然而鞭长莫及。 你看他像有病吗？ 孟劲松斟酌了一下，没立刻回答。他不像新慈可以在孟千姿面前信口开河，本质上说孟千姿是他的老板，老板问的任何问题都有考察衡量他的意味。 看上去疯疯癫癫，说话呢也是颠三倒四的，但是能让七姑婆留下那一行字，万峰火给他开绿灯，这说明啊，这人还是有点斤两的。 我也是这么想的。 但是客气归客气，带他去取山胆太儿戏了，咱们自家的事儿凭什么带他看戏啊？ 他爱做梦随他做去，我们没那义务帮他解梦。 嗯，让柳冠国好好招待他，安排人带他去张家界玩一圈吧，逛凤凰也行，要么索性去爬山，总之往远了带，别碍着我们做事。 不说最后一句还好，做事两个字又把孟金松打成了愁眉不展的闷葫芦，脑子里绕的全是金铃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全无线索，线索全无。虽说从丢金铃到现在其实还没满24小时，但在孟劲松心里三秋都过了，现在满身心沐浴的都是凛冬的严寒。孟千姿见不得他这副丧气样。 怕什么？陈字头刚送了陈沙精来，虎户给了虎爪，大不了我剖山的时候把这两样都背上，陈沙辟邪，虎爪镇慑，自首五入也就约等于精灵了。 哎呦，哪个数学老师教你的约等于啊？ 孟劲松差点气笑了，正哭笑不得之际，心慈从前头转角处跳了出来，满面红光，喜气洋洋。 你们总算结束了，我都过来看了好几回了。千姿，该给我加工资了。 说着抬起手，哗啦啦抖着手里的一张复印纸，一直送到孟千姿面前，那叫一个扬眉吐气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